第92集。怎么会这样？温小慧感觉浑身发冷，身体止不住的站立。怪物，怪物，怪物。他脑海中反复回荡着这两个字，让他恐惧不已。他很早就怀疑，什么样的人会干出洛邑那样的事。卢卡、雪梨前夫、瑞文、罗总，一件又一件的事情摆在他面前，他选择谅解洛邑，因为洛邑还小，因为洛邑至少对他好。没错，他用洛邑对他好这一点麻痹了自己3年，到头来却发现洛邑对他的好是一场骗局。真实的洛邑其实他从来都没有看清过，他迷恋洛邑的温柔体贴，又怎么会相信洛邑那副美好的皮囊下藏着的可能是个魔鬼呢？ 求你，求你不要举报我，我知道从我当初走出那一步起就已经错了，可我只能错下去，他未必利用我，我还有家，我不想被这件事情毁了。怎么会这样，洛邑？怎么会这样？ 这两天发生的事可以说是颠覆了他的整个世界，他所信赖的一切都被无情地击碎了。他想起他和洛邑的点滴往事，那些欢乐、幸福、甜蜜，现在不仅变成了莫大的讽刺，还成了一幅幅令他甚为恐惧的画面。因为洛邑的笑，洛邑的好，洛邑的感情，都蒙上了一层让他喘不过气来的阴影。曹海走了过来，这个平素成熟冷静的精英律师竟然扑通给温小慧跪下了。 小慧，小慧， 我今天向你坦白的是，洛邑如果知道了，他不会放过我的，求你不要告诉他，就让他以为是常会长说的，求你了。 温小辉看着曹海满脸恐惧的样子，身体僵硬得像石头一样。 洛邑，洛邑很早就监听了你的电话，你在电话里说的每一句他都能知道。如果洛邑问起今天的事，我求你，你就说你只是来送年货的， 我求求你了。 看着曹海狼狈卑微的样子，温小慧只觉身体直往下坠，心脏疼痛难当，无形的压力让她几乎无法顺畅呼吸。 太可怕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太可怕了，洛邑，洛邑太可怕了，这就是我熟识了3年的人吗？为了一笔遗产，从15岁开始就别有用心地接近我，骗得我的信任，最后让我毫无怀疑地将巨额遗产转赠给他。他是洛邑啊，是我这辈子第一个真心喜欢的洛邑。 温小慧头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肝肠寸断。温小慧恍惚着从曹海家中离开，有气无力地漫步在街道上。正月初一的京城萧瑟而阴冷，街上空无一人，往来车辆稀疏，灰蒙蒙的天像是随时会从头顶落下来，给人以窒息般的压抑，让温小辉产生一种世界末日的错觉。这两天的经历对他来说确实就像是一场末日，他所信任的、依赖的、喜爱的人是一个欺骗他、利用他的怪物。过去的近3年时间里，他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充斥着洛邑。如果洛邑是假的，他们共同走过的时光是假的，那还有什么是真的呢？他的3年时光还剩下什么？也许是太过震惊，他甚至连眼泪都流不出来，只觉得身体被掏空了。他现在很想躲起来，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待着，理一理一团乱麻似的思绪。可他知道， 无论他现在做什么都好不了。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，想要当着洛毅的面把事情问清楚。可是他不敢，他害怕洛毅亲口承认，承认这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。到时候他该怎么办呢？在街上晃荡了几个小时，他最后还是回家了。一进屋，他恍惚的神情和冻得通红的耳朵引起了冯月华的注意。 儿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跟丢了魂似的？ 累了，我去睡一觉。 哎，一会儿要吃饭了。 我不吃了，我想睡觉。 温小辉脱下外套回了自己房间，把门反锁上了。当他倒在床上的时候，他感觉力气如抽丝一般离开自己的身体。他在床上翻滚着，无所适从，不知所措。他看着周围，只有毫无生命的家具和孤独的空气。 谁能帮帮我？谁能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 温小辉觉得自己的世界被颠倒，击溃了。而他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。他从床上跳了起来，翻箱倒柜，找出了放在带锁铁盒里的一个信封，里面放着的是雅雅的遗书。他摊开遗书，曾经让他觉得沉重不已的一张纸，如今充满了讽刺的味道。因为它是假的，从来就没有什么监护抚养，雅雅是否真的给他留了遗书呢？如果有，真正的遗书又会是什么呢？会不会是告诉他要远离洛邑？求你照顾我的儿子，他在这个世界上比我还孤独。这句话又是谁写出来的呢？温小辉在逐渐暗淡下来的房间里发着呆，他仿佛听到了灵魂被灼烤的声音。 小辉，伊恩要带我们出去吃，一起来洗把脸吧。 你去吧，我想睡觉。 你真不去啊？吃海鲜哦。 不去，你们去吧。 行吧，你要是不舒服的话就告诉我啊。 我真的就是困。 嗯，那你睡吧。 不一会儿，大门被带上了。屋子里又恢复死一般的安静。温小辉又呆坐了良久，他猛地跳下床，披上外套，揣上那封遗书，冲出了家门。难道就这样坐到天明吗？他恐怕一刻也忍不下去了。打上车，他直奔洛邑家。也许他心里还抱着一点微弱的期待，也许是程会长在离间他，是曹海在骗他。路上，跟家人在澳洲度假的罗瑞突然打了电话过来。温小慧拿着手机的手直颤，最后还是接了。罗瑞的声音听上去喜气洋洋的，充满了年轻的活力。 baby， 想我没有啊？我今天给你买了很棒的礼物，我还被澳洲的大帅哥搭讪了呢。 温小慧勉强想笑一下，可话一出口，尾音一抖，竟就带上了哭腔。 哦，好啊。 baby， 温小辉压抑了一整天，在听到罗瑞声音的一瞬间，突然控制不住了。 小妈， 怎么了？不至于这么想我吧？我很快就回去了。小辉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 温小辉的眼睛如开闸泄洪一般，止也止不住。安静的车厢里充满了他压抑的哭声。出租车司机几次从后视镜看他，也没敢开口。罗瑞急坏了，他长这么大没见温小辉这样哭过，不，应该说就没见他哭过。他在罗瑞眼里总是特别要强，特别彪悍，只有他把别人整哭的份儿。 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我马上飞过去好不好？你别哭啊。 温小辉可以说是罗瑞的精神领袖，这个记忆中永远强悍的朋友就像一只高高扬起的帆，带领他乘风破浪，穿越傲慢与偏见的海洋，让他能挺起腰板活着。所以温小辉这一哭把他都哭乱了。 朵，你不用，你不用回来，心情不好，哭一哭就算了。 是跟阿姨有关吗？还是洛毅啊？ 不说了，你好好玩，回来再说吧。 他快速挂断了电话并关了机，因为他突然想起来曹海说洛毅监听了他的电话。其实这一点从很多事情上都能反映出来，比如他家遭贼后，洛毅第一时间打来电话，他在罗瑞那儿，洛毅也准确无误地找来了。可洛毅为什么要监听他的电话呢？难道跟常会长想要的东西有关吗？温小慧很快到了洛毅家，远远看着那栋熟悉的别墅，灯还亮着，若是往常，他进了屋等待他的就是那个让他温暖喜悦的少年。两个人不常约会，而是喜欢在家做做饭，看看电影，打打游戏，晚上尽情的缠绵。和洛毅在一起的时光，即使不做什么特别的事情，也让他打从心底里感到开心。一想到他推开这扇门，可能所有的一切都要毁于一旦，他就生出了转身离开的冲动。他真的要进去吗？真的要戳破所有的谎言，面对冰冷的真相吗？如果他假装什么也不知道，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变呢？